其实霸凌应该我查到一个定义，它是说就是你用一些不相干的条件去导致某一些群体因为这些不相干的条件而被剥夺了某一些共同就是参与的机会，就比如说我想看，比如说看我一时想不到哦，好，比如说好，你说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你说他们可能没办法看，可是我觉得讲这个好不对哦，就是像奥运它也是有分健康的跟不健康，就是身体 健康 跟 健康的， 有对参加奥运吗？ 什么叫不健 康？就是你还是可以把这些人聚集起来，他们还是可以跑步，就是不管他是用轮椅推轮椅还是怎么样，但就是不能排挤他们这些事情。看这个很烂欸，我想一下，但排挤别人算是一种霸凌吗？你觉得？ 算， 我不跟他玩啊，或者是说， 我觉得是要看你周遭的反应欸。如果是普通的不跟你玩，那可是这不就是一种关心霸凌吗？就是直接冷冻你这个人，还是不算？ 我觉得算是霸凌。其实我觉得只要让那个人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就算是霸凌。 你说跟性骚扰一样吗？ 对，就是以那个人感受 认定。OK。 还是你的意思是要有肢体跟就是有类似实质上的才叫？ 因为定义上应该是要有实质的损害啊，不然，韩粉也觉得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 所以这样算霸？可是 no 啊， 那好像很难界定。 可是不是还有网络霸凌那种吗？就是用网络上的文字去攻击？ 可是他是要有一些不相干的条件去排夺他参与某一些特定社会的机会啊，就是像比如说，我想看，你讲的那个应该就是纯攻击吧？就像比如说，干这个，比如说像 Adele， 就是他明明就唱歌很好听。可是你就一直讲他说干他好胖，或者是说他好白，或者是说他就是讲话好英国口音这样，这都没有意义啊。那你用这个去排，去让他说他不能成为一个艺人或者什么，其实这应该不算霸凌吧，就是纯攻击而已。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蛮容易把这两个混为一谈。 OK， 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讨论这个。那我们先进入下一题好了，下一题蛮关键的哦。下一题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打开这个十八禁勾勾。就是 Morty 他上课的时候，对他班上的一个同学 Jessica， 就是有一些性幻想这样。那大家有没有对学校同学或者是说有老师的性幻想的经验？就是在学校里面的人， 谁先？ 我最弱，我先好了，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我应该是最简单的，就我应该也不算是有什么性幻想吧，但是就是国中的时候就有接触一些次文化、异流文化。所以我顶多就只是觉得啊，班上男生谁跟谁很配，或者是我觉得，因为那时候物理老师跟数学老师很好，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是在一起，我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欸，我深受这个洗脑，从 小到大。你为什么？你有什么好被扰？ 就是会被配对啊。 啊，可是就是在脑袋里面啊，除非他就直接 会讲出来，会讲出来。 欸，那这样算不算吧？就是性骚扰。 但我自己本人觉得还好啦，我觉得反正因为 一看就知道我超直的，就不是那种，如果我今天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 gay， 然后我被人家这样讲，我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他，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不是，然后没有因为这样误会我是，我觉得就还好。 欸，其实蛮奇怪的是，如果你就是真的知道他是 gay， 我们反而不会想，就不会想他，就觉得哦，好吧，就有点无聊这样子，就一定要去，就是 一定要去挑 说，一定要被掰弯， 直男一定是要一定是要直男，这是有规则的。 不 OK， 这个算霸凌，霸凌。 哎、欸，可是我不懂哎、欸，因为你。就是如果我们说性所有的性倾向都是很怎么讲，都是平等的，没有说哪一种性倾向比较高尚，那这样子就不构成霸凌啊，因为它本来就是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平等的、 啊。但对于 在这边是因为那个人被讲的人受困扰，所以他觉得有一定程度上的是言语霸凌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造成我的困扰，我还要跟他解释说，我就不是啊，我不是。他说哦，你是的、啊，你 gay， 你好 gay 哦，这样子。 欸、但就不但你的问题还是在性别上，而不是说那个 A 或者是那个 B 或者是那个 C， 而是你要排斥说你去排斥你被贴上就是身为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异性恋的标签这样，而不是说哦那个人好奇怪哦，我不喜欢他，你懂吗？ 再一次， 就是你刚刚讲的是说你要撕掉别人帮你贴上哦，你可能就是他想要帮你贴你是同性恋的标签，可是你说你不是，但你的问题并不在于说你是不是同性恋这件事情，就是你应该要排斥的是我就不喜欢这个人，你懂吗？如果说所有性倾向都是平等的话，你要排斥的应该是这个人，而不是这个性别或这个性倾向。 啊， 你懂 吗？啊哈， 对啊，不然你知道那个吗？你知道那个荒岛理论吗？ 不知， 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啊，看那个谁 ，Conan Show 吗？反正他就是有跟那个脱口秀演员聊天、 啊，然后 Ryan Gosling 那个， 对啊， 啊，我是15天的异性恋这样。 差不多 哦，我知道。 如果把你跟他配在一起，你也不会觉得很怎么样啊？ 哎、欸，我不行哎、欸， 还是不行。 我不行哎、欸，我真的，我如果真的被受困在荒岛上，我宁愿自己来。 哎、欸，荒岛哦，然后你跟 Ryan Gosling， 我可能会 晒的金黄金黄的，然后就可能也没有什么布了。 我谢，我不行，我不行，完全无法哎、欸，谢，真 钢铁直男， 钢铁直男，就是完全我这是无期限的异性恋啊。 OK， 严轩，严轩， 你们其他人就可以吗？我是很认真，就是如果你们跟另外一个同性困在荒岛上，你们这时候就会觉得快感大于。自己的个人性倾向这样子， 我的话 ，Ryan Gosling 大概两个礼拜吧。 God damn！ 我知道，我知道。那 Timmy 嘞？ 是在前面还是后面？ 哦。 哎， 我个人也是不行哦，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设定还蛮怪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怎么讲？你不是在荒岛上，你在你原本生活的地方，你在没有选就是没有跟异性。进行这个行为的机会的时候，你也是选择自己来，你不会转而求助同性啊。所以我在荒岛上，我应该是就是自己解决了，为什么要寻求同性的帮助呢？ 欸，不是，可是荒岛上剩你们两个人，然后你们就是朝夕相处在一起这样。 那有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你们躲在你们搭建的一个小小的茅草屋里面。 Yeah. 可是我觉得我会保持，我觉得我会保持距离。 我也是，我也是。 往岛上，你要办法一个人生活？ 没有，就是会一起行动，但是会保持距离这样。 哦，可以盖两间小屋，干嘛一定要住在一起 ？OK OK， 好好好，大家都是啊 ，Minecraft。好，我来分享一个好了。我记得我应该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女老师的身材，可是我觉得，我要先讲，因为我小学的时候高年级那个老师有点变态，他是个男老师，然后他就是很常会，现在回想起来很常会调戏，隔壁班的女老师，因为那时候我们六年级的时候四个班级，然后只有我们班是男老师，其他三个班都女老师。啊，有一个女老师已经结婚了，然后另外两个都是还蛮年轻的这样，然后她就是动不动就会调戏，就是隔壁的女老师，就讲一些那种黄色笑话啊什么的，然后就很自以为是这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潜移默化之中你就被她影响，就会开始去注意到她讲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身材啊，然后外貌，今天有特别打扮啊什么的这样。然后到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会看 A 片，就是同学大家上课会传，你知道，大家手机上课都在下面，然后就在传 A 片。然后大家回家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还在用那种大练骨的那种 Foxy 抓 哦， 你知道？ 我知道 Foxy 超级毒， 对吧？ 有毒。 大练骨的那个里面，然后反正就是国中就开始看 A 片嘛，然后国中也有交女朋友，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是大概但高中是念男校，所以就没有。可是上大学之后，一开始就有点不适应，因为念了三年男校之后，我那时候大学科系就是算女生蛮多的科系。所以就不太适应，就不太敢跟女生讲话，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开口，因为很怪，就是跟男生讲话的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所以就不太适应这样。大概就是这样啦。但国中的时候确实就是有回想一下国小那个女老师，真的是不错。 超展开。 就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哦。小学的时候看那女老师就觉得很怎么讲，很辣， 优质 hot chick， 小学女老师就穿那种长裙这样，然后有点飘飘的，可是材质比较软，但又蛮贴的这样，然后身材又好。 哦、oh, damn， damn。 好 ，Kimi 啊， 好的，我是，我是小学，应该是五年级还是六年级，我开始看片，然后我到国中才会开始， 算很早哎、 欸，啊，很早吗？ 对，你怎么被启发的、 啊？我忘记了，反正就是网络啊，网络的事情。我也忘记怎么开始了，但是我记得是从那时候开始看。可能那个时候不会怎样，那时候只是怎样初始的阶段，就是看，可是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作为之类的。 你说你右手拿滑鼠，但左手。 左手可能还是放在键盘上， 真的假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吧，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还在了解这一方面的事情，就是还不熟悉。然后 国小是性教育没有教怎么自慰，对不对？ 没有， 国小 自己就会了， 自己就会突然之间， 这个就是动物本能啊。 欸，但我不是什么动物本能欸，就是真的是，就是看 A 片啊，看 A 片在撸，然后就哦这样子撸好像可以哦，因为会胀胀的嘛，然后胀胀就想说哦，他这样撸好像不错，然后你自己撸一撸，后来就发现，欸，我还记得第一次弄到就是床上的时候，我就很慌欸。 听起来很菜哦。 对啊，我就让他这样洒出来，那是气，快出来，快出来！可是那时候就让他洒出来，他说 糟了， 就想说算了，反正等一下还是要擦，就想说再来一次。 很用欸 ，Noob，Noob，Noob。 欸，年纪小就不用 CD， 很屌。 哈哈，哎，可是我真的，我觉得不用人教，欸，就是自然而然就会了。 你无师自通，对不对？ 对，因为真的是无师自通。然后，虽然一开始，开始的可能是都是偶然，不是刻意的。我现在听到大家都是偶然。然后可是后来，你不用人家教，你就自己会去想办法，怎么讲？想办法满足你自己的 排解你的， 对对对， 欸，好。那你们会用身旁的人当素材，还是说找一些偶像啊、明星啊之类的？ 我不会。 你不会是都不会还是 都不会， 都不会， 奇怪，对，都不会。 那你怎么打手枪？ 就看片啊。 哦。 就真的就只有看片而已。 所以不会用你的想象力。 不会。 OK。Jimmy 呢？ 我不会用身旁的是。我一个，我自己有个机制是，我觉得那样非常奇怪，就我没有办法进，我没有办法用身旁人做这件事。对，可是偶像好像有过啊，就是刚开始还是使用，当然是用想象力，然后想象力枯竭之后就开始看片了。 你偶像是哪一种偶像？ 我也忘记了。可是我们国中的时候嘛，不是开始有很多什么那种，有很多就是身材跑出来，然后都会打什么宅男女神的名号。 哦， 这个是那时候开始哦，就是卖身材的这种。就是纯卖外表的， 有， 知道了，类似那种的， 很摇。 对，可是，可是看片之后还是觉得还是专业的比较厉害，对。 演技。 可是看片的话，你是把自己投射到里面的一个角色上面吗？还是说，你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享受别人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用看的，欸，不会投射。 我看看情况，比方说有些怎么讲，有些拍摄手法不是不太一样吗？然后就会有像你们看过那种什么第一人称视角那种 ，POV， 听过没看过？ 哦，就是。不同的体验， 停下来啊！ 不知道，我以为你们都会看过，不知道。 我是觉得 POV 不错， 我没有看过。 OK， 但是我自己是，我觉得我会用比较多想象力，我没有特别喜欢说看 A 片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想象力是蛮好的。 就是有一些邪恶的想法，你可以只存在在你的脑海里面。 哎、欸，这样上帝就说你犯罪了。 嗯，没关系啊， 没在信道， 没在信道的。 神父，我有罪。 那严轩要跟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吗？ 我暂时好像没有特别， 没有办法参与。 暂时是没办法参与，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下一题，嗯，哦，最后一题哦，就是在那个第一集的最后，Morty 他因为那个 Megasis 的那个效力嘛，就在他体内分解，然后他就突然得到超越他本来能力的一种智慧。然后他就回答出，比如说像圆周率的平方根，然后什么热力学第一定律。那我想要问说，他的这种理解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理解？就是我们可以说他拥有这项知识吗？因为 Morty 他是他自己回答出来的、啊，那你觉得嘞 ？OK， 那我来帮助大家思考一下好了，就是 思考， 我去查一下。有两个比较接近的测试啊，一个就是那个图灵测试，那就是图灵就是那个嘛，你没有看那个电影、Cucumber 演的那个叫什么？ 模仿游戏是吧？ 对，就是那个他饰演那个角色。那反正他在1950年提出了一个，就是你要判断说机器是不是可以思考。就是像我们现在讲说 AI 人工智慧，他们能不能思考的一个思想实验，他就是去测试说机器可不可以表现出跟人一样的，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区分出来的一种理解能力。然后就是他有三个主角，就是 A 电脑，然后 B 是人，然后 C 也是人，然后 C 会去出题目来问 A 跟 B， 就是电脑。A 电脑跟 B 人这样，就问他们说，一些电脑跟人同时都可以回答的，比如说，用一些单词还是什么的。然后，如果说，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他们两个回答是近乎一样，或者是没有办法区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测试去判断说机器是不是能够思考的。他就预言说，哦，我们未来有机会可以创造出真正有自我思考能力的机器的可能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文房间啊，中文房间的例子就是说，他是 John Searle 一个哲学家提出来的思想实验，他是说，他观点就是说，他要反驳说，如果在刚刚那个图灵测试之上，就是我们的电脑在1950到现在又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嘛？那他的观点就是说，只要电脑有一些适当的程式，理论上我们可以说电脑它的认知状态就可以像人类一样进行理解活动。然后中文房间的实验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不懂中文的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那房间里面就有，很多手册，可以指导他说你怎么样去处理接下来外面的人传给你的讯息，那你要怎么样回复这些讯息？那这些讯息都是用华语或汉语写成的，然后房间外面的人就会传问题进去房间里面，然后那个被关在房间里面只会讲英文的人，他就透过房间里面的资源。去回答外面的人，他们传进来各式各样的问题，这样，那他都可以回答的很好、很正确，因为房间里面的资讯相当的足够，我们给他很多各式各样的应对手册，让他可以就是像一般人一样的对答如流。可是呢，房间里面的人他完全不懂中文。好，讲完了。 好， 那你们觉得呢？像今天他给出的例子就是 Mega Seas， 那我们那 Morty 的智力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好，那我先讲。好，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这应该不太算是理解，就在我自己对于理解这件事情的认知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是要你可以自己独立的把这件事情解释出来，或者是使用到这个知识。就比如说讲 Morty 讲那个热力学那个，他虽然讲出来，可是他没有办法使用它。就是他虽然可以用，他虽然可以讲出热力学，可是他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在比如说物理学上面，或者是在他的生活上使用到这个知识。但我觉得可以说他拥有它，就是就像是有些人背单字，像背英文单字，有些人背单字是非常 hardcore， 就是他是真的可以他不知道怎么念，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拼，反正他就是直接拼出来就对了的那种。所以我觉得 可是 我可以， 可是他有数学题啊，因为他有回答出圆周率，然后就是开根号，三点一是开根号，这就是已经计算了，他就数学啊。 但他没办法使用它，就是我觉得啦，我觉得他没有办法使用它的话，就不能说他拥有这个，不能说他拥有这个知识， 是吗？天明觉得，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被强制塞入这项功能，因为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是都会抽搐吗？就是他感觉那时候就是对自己身体是 那不是有戏剧效果而已吗？ 是吗？因为我觉得到底 还是他故意要模仿 nerd 的样子 racist。 因为他在回答完之后不是也很震惊，说不是也很震惊他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哦，对啊， 对啊，因为像不然就是他可能曾经看过或是学习过这件事，然后就是从他，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唤醒这个记忆，然后因为那个 Mega Seeds， 所以他才突然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你说它是像回忆的方式吗？还是被强制灌入？ 我觉得有这两种可能啦。 因为其实知识论，就哲学知识论里面有讨论到说，像我们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种知识我们叫它是先验知识，像数学就是我们没有发明一个数学定理或数学原理，我们是发现，就是它本来就在那。那柏拉图的想法就是说，我们透过回忆的方式可以得到很多知识。他有举例说，像我现在，他举例那个年代，他就说，我现在教一个完全没有学过数学的小孩，他在文章里面就这样写，教他说，哦，我要怎么样去算出三角形的第三边边长，如果我只有知道两个边，类似像这样，就教他一些几何学题目。但一个文盲小孩完全没上学过，可是他经过一些适当的指导之后，他就可以懂得数学的一些计算，比如说几何学什么的。那柏拉图就认为说，这是一种天生能力，我们透过回忆可以想起来这些知识。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知识都已经在那里了，不管是我们的 所有人的脑是 连到一个共有的云端还是怎么样，可是知识都已经在那，我们只是把它回忆出来而已。严轩觉得 像我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他答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数学的，另外一个是算物理吧。那我觉得他数学的那个知识是他拥有的，因为那是一个数学，那数学的话基本上就像刚刚讲的都学过了，那他就是已经有一定的规则在我们的脑袋里。那我认为 Megacy 就是激发他的脑袋的动能，那他可以在当下立即就是算出这个结果。那另外一个动能的话，我也认为他是在他的，就是他已经学过了，但是他平常没有使用，所以他完全不记得。然后在当下，因为 Megacy 被激发出这个答案，那我觉得这只是他一个片面的记忆力，所以他没有拥有这一项知识。 就是就像如果我们学过单字，还是学过历史地理，那但是你没有去复习，或者说你可能根本没去过，或者是你没有在用那个单字，所以你就忘记。那你就不说，你就不能说哦，因为我知道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不算是拥有一项知识，就是当你没有真的去使用过它的话。然后我觉得他算出的数学题比较更像是举一反三。那如果你要举一反三的话，你必须先拥有一定的基本。 OK， 但你刚刚说用药嘛，就是像有一些聪明药还是什么的，或者是说像电影里面不是会做，像华尔街之狼，他们不是会用 Coke。用 Coco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一些专注力啊、判断啊，或者是产能，这样也算是一种怎么讲？Megacy 的作用吗？因为用完之后其实差不多啊。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它可能是类似像这样的效果，因为用完之后它可能就不能动。Morty 不是有72个小时动不了？ 对， 是哼。你们以前有听过有人，就是你们在准备念书的时候，听过有人会用聪明药什么的？ 没有，在台湾 我只听过那个 Ketamine， 不是最早以前发明是拿来念书的吗？就是可以让你睡不着觉，然后一直做一件事情。 应该不是 Ketamine， 还是有点忘了，跟西肠利胶。 Ketamine 应该是镇定剂吧？强力的镇定剂，所以应该是没办法拿来念书。比较有名的应该是那个什么利他能嘛，控制过动的那个。 Adderall， 就那个。 你有吃过？ 没有，那台湾非法，因为那个它的分子是太像安非他命，所以台湾好像是非法，但是国外那个是算最多最常见的，就最常见的一种， 考前 K 书用。 对，就很多，但是就是有点像是被拿来滥用这样。 哦。 对，就是大家就是用，只是不是因为要考试，只是想让自己觉得自己很无敌嘛，这种感觉。 好，那我们之后可以再来讨论一下用药的事情。 既然是第一集，那我想要讲一些就是跟这个节目本身比较相关的东西。它是 说冷知识吗？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关于这个节目。 OK， 就有人 哦，节目本身就对， 对对，就是这个节目。 OK， 它有一个人，就有人他的文章标题是，他说他很多次听到就有人说 Rick and Morty 是这个 intelligent show for intelligent people， 就是给聪明人看的聪明节目。但是他是写这个文章的人，他是站在他是 反对这个看法。对，他说很多人觉得说，就觉得说看得懂这个秀的人是比较聪明的，是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就是文字游戏或是一些比较可能需要经过思考才能理解的笑话或是梗。然后他去问很多就是各个这样各种类型的人，他说聪明的人或是笨的人或是比较天真的人，他说去问这些人，他们有 年龄层吗？还是说 没有，他是还要用他分成 smart people、dumb people 还有 autistic people。 好Jesus，好Jesus， 怎么分辨？什么叫做 smarter？ 什么叫 dumb？ 我不知道，他用这什么？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问题，就是存不存在，就是那种专门只为聪明人做的节目这样的一个问题。 欸，这我就想到有一些脱口秀，他可能就是讲一些生活小事，就是他把一些观察到的生活小事，然后讲得很生动这样。那有一些就可能说，我们讲说像 Bill Burr 算吗？算是比较聪明的人才听得懂。 Bill Burr 算是杀猪才听得懂，完全超级杀猪， 特定族群。 对，特定族群。 或者是像那个谁 ，Dave Chapman， 就是大家可能他要聪明的人才听得懂。 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真的就是一定要聪明才听得懂的娱乐性质的东西。我觉得是说，可能你如果想比较多，或者是你接触到比较多层面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秀得到的东西更多，应该这样讲，我觉得。 意思言下之意就是哲学家聪明， 我觉得是。但我觉得 Timmy怎么看啊？他里面还有讲什么？就是他的论点到底是，他说并不是因为就是聪明的人觉得，所以觉得这个秀是聪明的秀好看。那他怎么反驳？他主要的论点是什么？是大家都可以得到相同的娱乐效果，就是尽管也许每个人可以讲出来说他看到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吗？程度不一样，可是大家都可以得到一样的娱乐效果，所以他不是 for intelligent people。 他是说，他主要比较就是针对在就是剧本的部分。 OK， 就是光那些对话的部分，然后对、哦，我觉得他是这样。可是他下面有人回复说、就是他说写就是写剧本的人，就这剧本是的方写的方式是就是有经过设计，然后他觉得他的对话里面就是笑话的密度很高，然后他那就是回复的人又说就是。如果你想要深入探讨的话，其实有就是这个节目里面又放很多就是跟哲学相关的一些段子进去。 嗯， 我也觉得是，就是节目它比较像是一个媒介，然后你不同的人去看，它可以就是会触发不同的想法这样。就可能 就是你看他在冒险耍白痴也觉得好笑，可是你觉得有趣的地方可以就是单纯无厘头，但你也可以因为他的里面一些反讽啊的 的对话，或者是说他嘲讽的那种结构体制觉得有趣，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 是 OK。因为像第一集，其实我觉得是蛮简单的、啊，但第二集我觉得资讯量就真的蛮多的，所以我们第二集可以再更多东西可以讨论。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然后下集预告是我们要做第二集嘛，然后第二集会有人工智慧的讨论，然后会有一些种族的话题，还有梦的话题，那大家敬请期待哦。